另外，日本自卫队在东京和大阪营运的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为民众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防卫省期望可以加快接种速度，又指直至下个月底之前，原本每日可供预约接种疫苗的时段已满，已经加开时段给民众预约。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表示，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将会在出年服役。印度传媒报道，辛格上个星期五到当地最大的造船厂视察建造航母的进展。他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国产航母是印度自给自足的光辉典范，航母的建造取得重大进展，出年服役将会是对印度独立75周年的献礼。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68点，跌19点，总成交金额1,01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1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5.5元，跌3元；阿里巴巴222元，升6.4；美团328.6元，跌1.4。李宁93.85元，升11.25元；吉利汽车25.5元，跌5.5；安踏体育189.7元，升9.8；药明生物145.6元，升3.3；友邦保险95.8元，跌1.35；中国平安77.85元，跌6；京东集团300.2元，升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0.807，瑞士法郎8.458，澳元5.89，加元6.314，新西兰元5.487，欧元9.27。每百日元对港元7.0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69。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8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6,44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86美元，卖出1,77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东区海底隧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有些紧急维修的。港岛出口去柴湾方向近住隧道出口的快线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了。东区海底隧道因为紧急维修，港岛出口去柴湾方向近住隧道口的快线临时封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的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的。九龙区路面方面，观塘的丽业街因为路陷，现在丽业街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通往这个观塘道平石方向之路的慢线封了路，现时一带都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大屿山屿南道就因为山泥倾泻，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那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全车速报告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真的很高兴。 但而家已经冇晒所有嘅暴雨警告。但而家咧，提醒你有山泥倾泻警告 啊！大家小心啲啊！揸车嘅时候 系啦，我谂今日大家都处于一个狼狈嘅状态，会唔会狼狈咧？都 有人狼狈，有人应该系觉得开心嘅。 系啊，大家好嘛，你好嘛，系啦，今日嘅状况如何咧？ 呢、个问题好难答你，大佬，你好嘛 ？OK 咯，点答你啫？ 因为呢三个字咧，今日我一开始想讲嘅呢一样嘢，你好嘛？呢三个字最近都收得几多呢类嘅 message？ 你啊？ 系啊， 唔系日日都收嘅咩？正常人哋通常一揾你咧，第一句就点啊？嗨，你好嘛？咁噶嘛？唔系咁嘅咩？ 如果工作上面嗰啲即系大家联络开咧，就已经少咗呢一啲嘅。咁、但系最近有朋友嘅关心啦，亦都有啲听众嘅关心啦。咁同埋上个礼拜譬如少少病咧，有啲 friend 知道，即系隔几日又会 send 个 message， 都会。有啲好多都用呢三个字做开头，或者未必中文英文 how are you 啦，或者你好嘛啦咁啊，你点啊咁样。 我觉得我自己好差添，身为你每日对住嘅 partner， 我竟然冇问你呢个问题添，我好似真系冇试过 message 问你点啊你好嘛咁添。 系 啊，好似我自己做咗衰人啊，我自己 都唔系嘅。如果有一定程度嘅熟嘅话， 劈头就嚟啦，系嘛？ 可能劈头就嚟啦咁样。我都未识得定义嘅，但系。呢三个字你好吗？或者你点啊？或者 How are you 呢？我觉得是一个几难答的一个问题嚟嘅、一路以嚟都，因为知道对方主动想关心你， 是 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都是的。同埋咧，嗰、那个前设是咧、通常都会知道你是嗰排有啲嘢发生咗啦，然后就又。学你话斋唔知点讲起咪你好嘛？因为我近期真係有一个朋友呢，佢喺即係社交媒体上面即係都有时会讲下啲心事咁样，即係即有一个朋友佢话唔识自同自己相处呀。即係其实好难㗎嘛，你唔识同自己相处呢个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咁然后我又唔係好清楚佢嘅状况系点啦。咁但我知道嘅呢、这个朋友平时好开朗，咁既然佢喺社交媒体度出得一个咁嘅 post， 我就知道係要去关心下佢㗎啦。咁点关心佢呢？我都系同你选择咗同一个方法，就係、是、Hi，你点啊？ 系啊，原来答嘅人不知从何说起啦。但系而关心别人嗰个人，我都唔知道用一个咩嘅问题去问系最贴切， 啊、 又不即系我又想即系 general 啲，但又想表达到自己的关心咧， 系、 就会用呢一个做开始嘅。 但系我发现原来通常都系失败嘅，因为点解咧？呢、这、一个经验话俾我听，后尾嗰、那个。朋友咧，佢复翻我 message， 佢复翻我句你好嘛，佢同我讲话，哎呀我好好啊，点啊你，即系我就知道失败咗咯，即系嗰一下就系、是、啊死啦，我问个问题问得咁差嘅时候，佢就会好轻描淡写咁带过咗，然后就问翻我点咯，咁我觉得下次我系学懂一个教训，就系、是、如果你关心人咧。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開場白嚟嘅， 或者被關心嘅人咧，就我覺得可以做多一步嘅、 嗯。 以前如果有人嚟即係問候的話，我就真係用你朋友嗰種答法啦。你好嘛，或者 How are you？ 你點啊 ？OK 啊，係啊。 你點啊？你咧咁樣？ 係啦、啊、，OK 啊，最近都係咁啦，咁樣。咁其实我觉得而家諗返转头係有少少浪费咗别人嘅好意嘅。係、啦，其实佢讲得呢句都。都十之八九都係想，都係想，都等你自己講啦，開個題嘅啫咁樣。咁而家咧，我就會主動啲去講咯，問得都知啊， 大膽啲啦， 大膽啲。以前會驚係，唉， 都唔知講乜， 唔知講乜啦。我講得多，你係咪想聽啦？跟住我有好多 part， 我由幾時開始去講？即係可能一啲唔開心嘅事件，係一啲日積月累嘅嘢嚟噶嘛。 哦，咁啊係啊， 唔係一時三刻嘅時候。 即系可能出嚟饮嘢就有呢个时间去慢慢讲咯。 message 我系一个都几难得打字嘅人嚟嘅， 咁录音咯，而家校两倍速可以， 可以录个四分钟嘅 voice message， 两分钟就听得 晒。 咁我就会自己整理一下自己嘅思绪，都系一个自己整理自己思绪嘅过程嚟嘅。我会试下放少少风出嚟，睇下对方会唔会追问咯。 OK， 系啦，即系都唔好咁快打退堂鼓先。 哦、OK， 即系例如话啊，我、哦、最近都真系攰啊， 啊， 甚或乎如果真系病咗，哦，我近排唔 OK 啊，我真系病到黐咗线，啲嘢堆得好密， 系 去承有一种承认自己的不好咯。 OK， 即系你而家会咁样嘅， 我会承认自己的不好，因为原来你。即係強顏歡笑 係 no good to 自己， 係啦。即係之前佢，譬如Janice 嗰個 It's okay to be sad 嘅時候，佢成日都會講啊，我都 get 到嗰一樣嘢，就係我喺而家呢個大環境之下，其實好多嘢都會好唔開心，係啦，係可以容許自己接受唔開心咁樣噶嘛。 同埋要講出嚟 share 出嚟呢個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即係有時身邊朋友都唔知點樣關心你或者點樣幫到你噶嘛。 係啦，咁通常講多幾句之後咧，就會話啊message 都讲唔到咁多，不如约出嚟食饭或者饮杯嘢、 啊， 再详细讲啦。咁样 哦，原来你系靠呢招约人嘅，我学到啦。 呢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噶，系 啊， 啊。 对唔住啊，一个咁沉重嘅话题又俾我带到去咁衰嘅位置，啊、对唔住真系。 俾你揾到个玄机，原来喺呢一度添。 唔系咁，都例如我而家问一下呢一刻嘅波胜，波胜你好嘛？你会点答我呢？ 我会答你，我唔太好。 点解啊？ 因为疲劳啦。原来疲劳，个人攰，可能休息嘅时间不足够咧，系会影响到自己一啲做决定时候嘅嗰个状态啦。系啦，或者个人冇空间俾自己去休息啦。咁然后就会令到身体日积月累之后，除咗肥同磅，即系个磅数增加之外，呢啲表征啦。但系原来个人系会疲劳嘅。甚至乎原来见到即係有啲有时行一行埋啊出面公司朋友啊或者访问嘅时候都哇你个样好攰喎咁。原来自己不自知㗎喎、 哦。 以为自己我 ok 喎。 强颜欢笑住啊撑住啊。 係啊有时可能只係原来把声或者个通好似而家大家听緊节目咁样。好似去到一个 energy level 啦。 但其实望到个样子就知道未必嘅。 係啊所以我都会咁样讲囉。 但啱啱经过咗一个 weekend, 即係个礼拜六日啊玻璃冇好好咁休息到咩都。我呢个系真心问嘅虽然系借用咗个大气电波嘅时间。你做咗啲咩呀呢个 weekend, 好攰喎我都感觉到你嗰份攰其实。 因为其实通常休息呢就礼拜日嘅啫係啦咁礼拜六始终后援会都要开咪嘅话咁、其实原因嚟咁我哋可能会度埋一啲嘢嘅话其实都同平时而家一至五呢翻五至七差不多。 OK。 咁有见朋友有食饭嘅我觉得已经 系 好好㗎啦。因为有阵时个 schedule 即时间就咁多，咁最近都遇到噶，就系本身约咗一啲朋友食饭，咁咁啱就有人问啊，你嗰日得唔得闲？有啲嘢想揾你帮忙做嘅，即系都要衡量啦，即系工作同埋见朋友， 唉，系好难啊呢样。 即系今时今日，大家有工作可以做到嘅话， 梗 系 想做 啦，系啦。咁但系继续咁样取自己嘅时候，为乜嘢呢 顶唔顶得顺呢 而朋友嘅聚会可能系真系好难得先约到嘅话，咁我最近嘅取舍就系、是。见朋友咯，都唔止一次噶啦，即系早可能几个月之前亦都试过一次， 系 特别可能遇上一啲朋友重要嘅事，譬如结婚咁样 ，OK， 星期六日咁，咁亦都有机会可能撞咗一啲 schedule， 咁我心里边都自己衡量嗰条线咯，就系、是朋友一生人一次嘅一个重要事情咧。系冇嘢比佢更加重要 啊！ 系啊，即系会有呢啲、有啲嘢衡量，因为你都要 take care 自己嘅心理状况噶嘛。系啊，因为你即下咁样就会放咗啲 负能量、 负能量啊、疲劳啊喺度。你唔 release 出嚟嘅话，就好攰。咁所以啱啱 weekend 都有，譬如见朋友去食饭。 系 咁，其实啱啱今日星期一啊，寻日啫嘛。 系星期日啦， 系星期日系啦。咁啊，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饭局咁样。咁啊，同啲即系电台 friend 咁，我哋就食嘢。咁但系其实去嗰个场所好得意，佢系一个会所咁样嘅。 O K， 先入到去。 哦、okay. ， 咁但系因为喺嗰度驻场打碟嘅 DJ 咧，咁就系之前喺网上面一路有倾开偈咁。 哦， 咁啊邀请咁啊就可以去到，咁啊见个面啦。其实一路都系。 喺網上面隔空去交流嘅啫， 冇真係見過面， 冇真係見過面嘅。咁呢啲又好 magical， 就係如果你唔抽時間，即係我有權話，哦，好攰，我咩人都唔想見，只喺屋企咯。咁但係原來行出嗰一步去見一個一路都有溝通但係未真實見過嘅人，原來嗰個感覺我覺得好 好神奇啊！ 好神奇啊！大家可以見，大家見到嗰下都，哎，我哋終於見到啦！ 咁 OK， 即係對波勝利嚟講係你係會寧願即係如果課自己嘅假日去休息嘅話，選擇你係會寧願出去見下朋友傾下偈，多於選擇留喺屋企 hea 嗰種嚟嘅。 除非病啊，或者好即係多嘢做到，我真係要瞓啊咁。其实系咪去到见面啊？食饭食到咁上下咧，你就可能聚会系三四个钟啦、 啊， 最尾个半个钟至一个钟我系瞓着咗嘅。其实 已经攰到系咁样啦， 攰啦。第二个个环境好舒服啦，咁、 哦、 所以好放心。亦都呢、這个亦都系就系、是、如果你能够遇到一啲朋友，虽然我唔知道你点谂啦，但系原来一个聚会当中你可以 relax 到， 唔介意你瞓着， 唔介意瞓觉啦，同埋你净系听大家讲嘢，自己都唔需要讲嘢，可以有一个咁嘅 trust 嘅话咧。我覺得都是開心的， 我覺得呢即是一來是他不介意你睡著啦，二來是那他可以怎麼辦，難道拍醒你嗎？ 隨便找我找咯，如果一班人我就特別放心的。今天會想起這一件事，因為收到這首派台作品，即是聽完之後有這種感覺，來自方浩文的新派台作品，正正就是這三個字，叫你好嗎。大家可以细心欣赏这一段的前奏，这个编曲的。 谁无声躺卧，曾养伤，别随回忆折磨，暂时随心沮丧，扑面压抑自我。你记得泪流落到眼河，我记得夜来萤火不多，未要紧，闷人日子得过，动人时光这过，妄残我别扑火，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这为何，仍然求全期求什么。永远太远，无谓太早分对或错。出错，我好吗？灵魂无比饥饿，盲暗中就凝望心眷侣，我们曾经交错，擦亮过的花火。你记得释放自己枷锁，我记得在原位中安坐，最要紧力求螺丝不破，岁月正好不过。就潜藏在被窝，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 信过祈求什么，为求成为微弱亮最初，活着未出生的我，爱上这女子一家，你也像我，行近过发觉爱更加多，不想了，放心的唱歌，重复声的最初，并未为了天肯听我，平凡人还能做什么？尚仍能维持什么？要怪但已甜蜜的家，撑着过。 之前一路系许崇基嘅社交平台见到呢首歌嘅少少一啲花絮，而家终于推出咗啦，方文嘅新派台作品叫做《你好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联同多名获邀人士乘坐包机飞抵北京，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下午三点几，林郑月娥乘坐的私家车到达入住的东方君悦大酒店，其余大部分获邀人士分批乘坐多架小巴驶入酒店。至於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就入住全國人大會議中心。代表團合共70多人，成員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以及部分建制派政黨代表等。據悉，代表團在北京期間採取閉環管理。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由境外輸入，都是涉及 L452R 變種病毒，另外有少於5宗初步確診個案。新增3名確診患者分別是從英國抵港的19歲女子、從印尼抵港的47歲女子以及從納米比亞抵港的20歲男子，3人都有病徵。政府委託浸會大學做即將動工的中醫醫院的承辦機構。中醫醫院用地位於將軍澳百勝閣，將會提供400個床位，包括250張住院病床，另外提供70間診症室和45間治療室，預計2025年落成，同年第二季分階段投入服務。中醫醫院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政府資助的指定住院和門診服務佔中醫醫院整體服務的50%至65%。中醫醫院發展計劃辦事處總監張偉倫表示，除了政府資助，醫院可以透過市場主導服務、科研和捐款等作為其他收入，若果有盈餘要用於醫院的發展，不能夠分攤給承辦機構。參加東京奧運的烏干達代表隊有兩名成員在底部之後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其中一人證實感染高傳染性的 Delta 變種病毒。 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尝试缓解公众忧虑，指出无论采取乜嘢措施，都唔可能完全避免确诊个案传入，但系亦都可以说明确保喺机场进行筛检同埋执行严格边境管制嘅重要性。他说东京奥组委和日本政府会在发现确诊个案的代表团入境时安排隔离的程序上扮演更重要角色，而非交由地方政府处理。首相菅义伟早上到羽田机场视察口岸防疫措施之后亦都说会实施严格规定，以免奥运代表团和公众接触。他已經指示機場人員提高警惕，採取全面的邊境防病毒程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驟雨較多同有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6度，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港岛德辅道中去湾仔方向近汇丰总行大厦对开的慢线，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离开了，今大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租比利街。之后同大家跟进封路，在东隧的港岛出口因为紧急维修，现在东隧的港岛出口去柴湾方向的快线都是仍然封闭的，咁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指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现在近和斜村一段车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人要接受自己噶嘛？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啊、，Sarah 李丽蓉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 崔杰彤， 你认错人啦！我系 Sailor Moon。 吓、啊， 我系女王， 我系细佬， 我系细路，你哋搞乜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做只出威的马仔。 有一个朋友嘅婚宴啊。咁咧我就去唔到，我就當時咧就托我某身邊嘅某一位朋友就，哦喂，唔好意思啊，你幫我做個花牌啊，內容寫咩？係呀，咁都係嗰啲嘢啦。 嗯嗯， 喂，佢真係夠膽死啊！同我做咗個西式嘅即係主位，你明我啊？ 明明。 當 common sense 不再 common 係真㗎。 逢星期二晚上十點到十二點，同你繼續傾馬俊偉，教你做隻出色的馬仔。 Benson 啊，我今朝一起身睇天气报告，简直有种初恋嘅感觉啊！ 咁夸张嘅波声，你讲嗰种初恋感觉，到底系甜蜜从天而降嘅感觉啊，定系搞到你又惊又喜、七上八落咁啊？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脈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不识破，想着直观感觉，相信这结果，就是纯属爱不。 今晚就啟播啦！呢個大叔的愛咁啊，聽過佢主題曲有 Anson Low 盧漢庭加埋 Eden Lui 呂卓安突如其來的心跳感覺。不過有一樣嘢好認同嘅，天氣咧嗰種變化莫測，就好似初戀咁。嗰、那個黑色暴雨可以話係稍瞬即逝嘅。 成年人投射不該的眼光。 望着浩瀚不交往，停留旧时代里为何恰当？我力抗青春要绽放。 一种好有初恋的感觉，呢对女子组合 Ossidoli featuring 有 Henry 最新排台作品 Love Me Love Me。至于今朝嗰种难忘，可以话咧一起身，哇正啊！ If I can last day, 再回头都会是你。Until our la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腻，明日也许都需放弃，一永久失之何利，仍会抱紧你，兜转几世亦是你。每个最轻松的派对，谁年华会逝去，冲走粉碎。而你也当从暗夜星空有动望，如此爱恨，从碰撞里一起绽放，见证这光芒，照遍了沧桑的远方，抹去了痛觉，这火光，而同堂难继续前路。再畏惧，迷途时仍结伴前行。当一对流星伴侣，最美好于一瞬，仍然为这一瞬狂热地醉。If I can last day 再回头，都会是你。Until our la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腻。明日也许都需放弃，要永久才知何离。 不再畏惧，唯独是迎接半尘，当一对流星伴侣，最美好于一瞬，仍然为这一瞬算你再追。If I go last day 再回头都会是你， Until our la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微，明日也许都需要你，让有生之年 系啊，经过一个 weekend 之后咧，真系对张床褥好不舍不弃嘅感觉啊！听过有呢一首陈天鹅 Eagle Chan 嘅《Our Last Day》，所以搭翻落个床褥之后咧。 Should we 一起上出走这地往哪里好， 就有一种飞跃的感觉。 总说到肯定破浪试试也好。You and I 二轮食雪糕。You and I 是林克地道。Let's go 双腿只跳着舞。就在这一天想跟你。 今朝瞓翻落床之后，到底个人飞咗去边呢？又可以好似 ROT 咁样飞去宜兰食雪糕咁都话噶，几正啊！不过雪糕呢家嘢咧，糖衣毒药嚟嘅，幻想啊好啦，唔好食太多。 对系一个雪糕大联盟啊！先听过有 ROOT 嘅宜兰食雪糕之后，有佢系 Delta T。石墨的雪糕。 重点打击公屋私烟活动，至今已经进行至第四阶段，行动会持续进行。海关提醒市民买卖私烟同属违法。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东区海底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因为有紧急维修，港岛出口去柴湾方向近住隧道口嘅快线咧系封咗路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柴湾方向近隧道口嘅快线有临时工程，暂时封闭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而家都较为繁忙嘅。九龙区路面方面啦，观塘丽业街因为部分路段路陷啊，丽业街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咁啊通往呢个观塘道平石村支路嘅慢线咧封咗路嘅，咁现时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啲啊。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多车啦，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观塘绕道西行线旺角方向落去呢个九龙湾支路咧，而家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考明街。而秀茂坪道啊，观塘嘅秀茂坪道因为有工程啦，秀茂坪道西行线近住晓光街嗰度部分嘅慢线就封咗路嘅，现时交界位一带咧都系多车噶。新界方面啦，大屿山嘅屿南道因为今朝早山泥倾泻啦，继续系有啲封路措施噶，咁啊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嗰段嘅屿南道咧，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系繁忙嘅，去上水方向咧就近住市中心啦、沙田站啊带多车啦，出去九龙方向近住呢一个和斜至到火炭站咧，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崔杰彤， 你认错人啦，我是 Sailor Moon。 吓、啊， 我是女王， 我是细佬， 我是细路，你哋搞乜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下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各位台湾红。Please take your seat. Now where we go? 就在这一天，星春伴你不老，用这双手中空气正似震动。一个步向清楚，你想装戏上当初缅怀过的舞。Where should we go？ 你背影只剩这小岛， 围绕住曾经同游台湾嘅人而写嘅一首歌，可惜一切已成回忆。作曲编曲 R O O T， 填词 Jane Curious， 监制苏道之。 Thank you and enjoy your flight。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R O O T 宜兰食雪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Not s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逢星期一啦，六点钟收翻嚟之后系喜庆嘢啊， 正啊，开心啊，都唔知道今日落咁大雨，啲人得唔得闲听我哋电话？ 可能反而得闲咧，即系冇得周围去啊， 你又啱， 所以可能都唔关事添，分分钟系啦。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个环节啦，每个星期一嘅六点至六点半呢一节，我哋都会打俾咧中文歌龙虎榜啊榜上面咧最新一期上榜嘅单位嘅呢、這个时候，我哋打俾第一个单位啦，系啊，唔知道有冇？真系影响到佢今日 schedule 呢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真系多谢你哋啊！ 系啊，喺日落雨天时，我哋都有烟花送俾你啊 ！CTS 你好啊！系啊，今日我哋第一个打通嘅电话咧，就有 Suki S 嚟嘅。 Yeah. 你好啊， 多谢你哋啊。 系啦，呢一通电话咧，我哋要恭喜你，就系因为你嘅新派台作品啊，期间限定咁啊，新上榜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上榜，而家系第十六位嘅，恭喜你啊！ 耶、yeah. ， 气势好强啊！ 系啊，咁啊喺你介绍呢首歌之前咧、嗯，我哋都系有个传统啊，准备咗啲押韵嘢送俾你，啲无聊嘢咧。 贺一贺你嘅， 系啊，系啦、啊，我哋有四句押韵嘢都好关呢一首期间限定呢一首歌词嘅，咁啊送俾你啦，嚟啦我哋， 好，我嚟第一句先好冇， 好 嚟 ，Suki S 期间限定， 回忆成长这过程， 生活步伐无法停， 痛苦只有自己明。 要拍手啊！ 多谢你咁支持咁捧场啊！ 我几惊讲完好尴尬。 系啊， 冇，我觉得好正。 系啊，因为今次呢一首歌探讨嘅 topic 就不如上一百岁变忘老，就即系讲特别同阿邓之间嘅一个即系生活嘅小插曲，然后触发到嘅灵感。今次呢一首期间限定个题材又不一样啦，咁啊交俾你介绍下啦，喂。 其实呢首歌期间限定是讲成年人回顾青春的感觉啦。咁、嗯、有阵时候我哋会可能因为时间而即系、就是、令到我哋嘅初心会变化咗。就系、是、想讲其实无论几多岁嘅我哋都好，唔好唔记得我哋嘅初心咯。可以继续去追求我哋嘅梦想或者理想，青春嘅热情依然都会喺我哋心入边唔会老化嘅。 有冇啲事情今次又触发到你哋即系呢个团队啦？今次哦，我哋用呢一个成长嘅题材或者、嗯、青春呢个题材做呢首歌嘅主题咁样噶？ 其实我一直都系真系好想写一首心灵对话嘅歌，而歌词入边喺我自己嘅理解入边，我觉得好似系自己同自己讲嘢一样，因为佢歌词入边嘅所有嘢，正正都系讲紧以我过去真系有发生过嘅任何嘢咯，无论系翻工啦、恋爱啦，定系人生嘅一啲无奈感觉，或者系一啲问号 question， 即系我哋都会成日问，究竟其实我哋以前做过嘢，我哋会唔会后悔呢？即系我都成日有好多呢啲反思嘅。 嗯， 咁所以其实呢个歌真系系我自己一个心灵剖析咁样 啦。嗯，因为歌词里边头先你讲啦，咁、嗯、另外有一个都几有趣，我听到嘅时候我都会有谂，即系 Can I grow up again 咧？即系会谂啊，如果我再重新可以翻翻细个再长大一次，我嘅选择又会系点咧？如果系喺你作为即系演绎呢首歌嘅嗰个部分啊，你自己又有冇都有啲画面谂啊？真系如果我再嚟过，我嘅选择有啲咩又会唔同咧？咁样。 其实我成日都同我另外一半即系邓生讲咧，如果人生系有一个时光机，咁你话几好咧？ 系。 但是最无奈的一样嘢就是其实我哋明明知道可能我哋以往可能做得唔够好，又或者选择嘅嘢未必系真系最啱自己嘅，但系最可惜最无奈嘅一样嘢就系我哋唔可以翻转头嘅。 嗯， 即系我觉得呢首歌系有呢一种无奈，但系可能当下我哋经历紧嘅过程入边，可能我哋会觉得好痛或者系好难过噶。咁、嗯、但系过咗时间之后咧，我哋望翻转头，其实有好多都会觉得哦，都几好笑啊。其实以前都即系。反而是一个可能是即是取笑自己的，即是觉得自己好好蠢啊，咁、哎、搞笑应该会这样揀的呢，即是我都会有好多呢啲 嘅諗法 嘅諗 法。 经历 咯、哦、但系我喺嗰个期间限定嘅 MV 入边咧，特别留意到一样嘢，就系好多一啲 shot 咧都系穿插喺嗰个校园当中。其实系咪对你嚟讲，校园系特别充满回忆嘅一段时期嚟嘅咧？ 系啊，我特别挂住嘅一段时间咯，因为我系好挂住嗰种青春嘅感觉咧、嗯，好似哇无论系。点唔瞓啊，都即系好有体力啊，依然可以玩到第二日啊，继续去读书、 啊。读书啊，系啊，上堂瞓觉唔紧要啦，咁样。 好有精力嘅 嗰 种 无忧无虑，好正噶嘛。即、嗯、系因为你知，其实随住时间慢慢大，我哋都会有好多责任上面嘅肩膊，我哋都要去负啦。譬如系养父母啦，或者自己嘅生活啦。咁的而且確讀書的時間我是最懷念，因為那種無憂無慮，即是玩 到喪曬咁樣， 玩到即係喪曬都唔使負責任咁樣。 系我系我 觉得好正， 我觉得所以头先阿斌讲嗰个 M V 嘅场景系一样，我觉得第二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个 point of view 啊，即系因为影住你个背脊一路向前，即系有一种、嗯、我时间就随住你向前行咧，你冇噶，你一定系向后流走噶。 系， 我觉得呢个角度攞得都几重哦、 啊。导演厉害嘅呢一个，同埋佢系好希望睇 M V 嘅朋友有一个同行嘅感觉啊。 嗯， 就喺呢、這个。主角的后面看着他的成长这样 看着 他的代入感这样、 嗯、是一路向前、嗯、即是成长就是你没有你控制不到你向前行 就一定要的了这样 有很多东西都真的 期待真的不等人 是的是的所以今年2021年第二首拍台歌 Suki S 用这首期间限定啊多谢你跟我们介绍也都预祝这首歌的成绩继续向上啊 好多谢你哋啊！ 多谢同我哋介绍啊，今日 thank you， 好开心啊！多谢你哋， 拜拜， 拜拜。 设下期限，早晚亦追赶，死是哪个敢怠慢？好友为三餐分散，热情连月里冲淡，早告别青春的我，遗下怀念与感叹。少年是你尽兴。恃着年轻却不怕推翻惯例自由吗？发现更可怕，我们无悔选择吗？年岁递进初心退化，一刹那成长吗？难以招架。Can I grow up？Can I try it again? Can I feel you again, my friend? 束缚将不解死结，想法逐个被磨灭，争斗亦迫不得已，占有早决裂，感觉逐渐的枯竭。未来无限个之战，想再为青春出战，狂热如梦至终结。少年是你尽兴吗？恃着 刹那成长吗？难以招架。少年是你尽兴吗？似着年轻吓不怕，别被同化，继续无越打。我们仍要追梦吗？年少在你初心记挂，不老化成长。 就最后这一段有一种无奈，就是你都会想想可不可以重新来过，但现实就是不能够的了。听过由 Suki S 这首今年第二首派头作品叫《期间限定》。好了，我们现在打给第二个单位。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啊，预先放烟花俾你哋听啊！ 好热闹啊！ 啊，好啊， 见到啊， 系啊，见到啊，系咪啊？落雨天都放烟花，我哋 啱听 啦。系啊，我哋第二通电话打俾嘅咧有 Tonic 嘅，你哋好啊！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系啦，咁啊，我哋有一个好消息带俾你哋咧，就系你哋嘅派台作品离散，就系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波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咧，恭喜晒多位！ 多谢大家支持， 多谢 系啊！呢一首歌，我记得嗰阵时，好似初上榜嘅时候，我哋都有打过电话，都我哋即系都有介绍过啦。咁跟住一路随住，应该都上咗榜六个星期咧，就爬到嚟第一位啦。咁所以今个星期咧，今次我同阿斌咧都会准备咗少少心意咧，送俾你哋四位嘅。 系 啊，有啲押韵嘢嚟嘅。咁我哋事不宜迟，而家就嚟啦。 好啊，你嚟先啦。 系啊，嚟噶啦。 好啊。 Tonic 四子就开 show， 进入了最后倒数， 离散聚早有定数， 祝愿大家生活好啊！ 好呀， 好俾面，好开心啊！ 好多谢你哋咁俾面啊！ 系啊，好啊，好啊， 好人齐喎、啊、，Tonic， 特别压个咩字咧？ 系啊，喂，咁不如都讲讲下，即系而家嗰个 show 嘅筹备状况如何啦？都倒数阶段就几日就嚟啦，咁样。 我哋不斷練習同埋 fine tune 即係一啲好細微嘅位咯。啱啱我哋都練緊， 係 跟住聽日後日都繼續全日練咯。 係， 然之後入台咯，跟住就 show 啦。係啊，係啊， 有冇 都係每日都係不斷喺band房係咁，即係韞住喺度練習、練習再練習咁樣樣啦。 係 schedule 上面就應該好頻密，但係咪心裏面都有一種非常之期待，因為終於可以喺現場見到你哋嘅 fans 啊，啲中意你音樂嘅朋友嚟到可以現場玩啊咁樣。 咁梗係啦，即係我哋而家有陣時候都仲要諗緊，即係因為真係都一段時間冇企喺個擂台添，想講 一秒拳王， 一秒拳王， 好快快，跟住企喺舞台上面同大家表演咁。有好多即係諗下到時點樣應對啊，或者點樣嘅反應，我哋應該點樣帶個氣氛啊，或者點樣同觀眾玩啊，咁樣都真係好興奮嘅，就喺 band 房都即係諗到，都幻想到個畫面都開心。 係，咁你個 show here and now 啦，咁幾位喺即係今次呢一個題材上面啊，咁樣去希望可以俾入嚟嘅朋友可以有一個點樣樣嘅感受，或者有啲咩可以希望佢哋聽完之後可以攞得走嘅嘢。 有咩感受啊？ 我諗就等於我哋嗰個題目啦 ，here and now 啦，即係繼續留喺度堅持嘅人啦，喺呢一刻啦。咁我哋想透過演唱會，我哋嘅嗰晚嘅演出啦，我哋嘅歌啦，我哋裏面所帶嘅 message 啦，咁可以鼓勵大家，咁即係令到大家可以繼續堅持落去、堅守落去咯。咁同樣亦都。大家俾翻個力量，我哋等我哋可以繼續做我哋嘅音樂啦，帶翻俾大家啲即係正面嘅信息啦。 系，咁大家入嚟之前有冇啲嘢叫大要大家吓预先准备 定 嘅， 系口号啊， ready 定嘅嗰啲咁 样，啲跳舞啊咁样。 预先准备定一定系体力啦，即系虽然大家今次都系坐位啦，但系即系一个位咧局限唔到大家嘅， 系 即系局限唔到大家嘅思想啊，即系话，大家可以喺你个范围之内咧，即系尽力所能不断咁样活动啦，咁即系随住我哋即系快歌慢歌一路成个演唱会嘅起伏，咁同我哋一齐经历一个开心嘅一晚咯。 好啊， 系咯，神喜上次我有睇到网上嘅片，上次好尽兴喺卡拉嗰度。 系啊， 今次点玩法先？今次你有冇特别安排先？ 呢个词语上形容得太好啦， 系 自己 enjoy 紧嘅啫。 系，所以今次会咩啲嘅？即系个状态上面咧，嗰样嘢就即系最好嘅。 再 high 啲， 系啦，再 high 啲咁样样就俾 再尽兴啲咯。 再尽兴， 唔会一上去就咁尽兴咯。 系， 佢会慢慢尽兴咯，尽因为都两 慢 几钟噶嘛。 好啊，我好期待啊，我好期待上咗神禧之后，其他人都会跟住你一齐尽兴啊！ 你哋会嚟睇噶嘛？ 系啊，待到时见啊！ 好啊，好啊， 系啊，喂，预祝你哋 good show 啊，加油啊！ 多谢你哋啊！ 系再次恭喜 Tony 离散咗，亦都系我哋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一位嘅，多谢晒四位， 多谢晒， 拜拜， 拜。 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剪影遗失很多，于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如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淡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在你下背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比没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于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于是想放下却绵绵不休。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遇。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 听过有 Tony 嘅离散聚，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首个工作天，列车服务大致畅顺。港铁在不同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截至下午五点，屯马线土瓜湾站和松皇台站入站的乘客超过25000人次。至于网上流传一段启德站漏水的片段，港铁话事发在凌晨，车站天花一条咸水管的接驳位爆裂，现已维修，情况改善，亦都同今日的天雨无关。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都是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另外有少于五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三名确诊患者，分别是从英国抵港的19岁女子、从印尼抵港的47岁女子，以及从纳米比亚抵港的20岁男子，三人都有病征。在北京，外交部再回应乌克兰退出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0多个国家要求调查新疆人权状况的联署。发言人汪文斌说，这个是独立主权国家的自主决定，乌克兰撤销联署反华共同发言，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表示欢迎。汪文斌又说，近日波克主席团轮值主席多迪克亦都发表公开声明，认为波克联署加拿大推动的共同发言是非法，他完全支持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国为维护主权采取的所有行动。汪文斌强调，加拿大等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搞共同发言，攻击抹黑中方，本来就是打着人权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的不义之举，不得人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城门隧道，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架早前曾经有坏巴士阻路，现在坏车拖走了，但是车辆大消散，龙尾过了城隧的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而家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Nothing's worrying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心目中呢首几乎是雨天的主题曲来的，在越坏的天气底下越需要一个正面心情去面对。有这首 BJ Thomas 主唱的 Raindrop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好了，有人可能会觉得刚刚这首作品太旧，是吧？不要紧，对于雨水的主题曲来讲，我心目中仲有另一首。 言葉にできず凍えたままで、人前では優しく生きていた。しわ寄せでこんな風に雑に、雨の夜に君を抱きしめてた。道路脇のビラと壊れた乗屋と、街角ではそう誰もが急いでた。君じゃない、悪いのは自分の、激しさを隠せない僕の方さ。レイディ、君は目に煙る、着いた駅を少し走った。土砂降りでも構わないと、粒濡れでも構わないと、しぶき上げる君が消えてく。路地裏では朝が早いから、今のうちに君を捕まえ、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そう泣き出しそうな空を握りしめる強さは今はもうない。変わらずいる心の隅だけで、傷つくような君ならもういらない。 Lady 君は雨に濡れて、僕の目を少し見ていた。 初めて争ったよ夜のように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そういうよ肩が乾いたシャツ改札を出る頃君の街じゃもう雨は小降りになる今日だけが明日に続いてるこんな風に君とは終われない Lady 君は今もこうして小さめの傘もささずに 隐约雷鸣，阴霾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新海诚的作品《炎叶之庭》里面抽出了这一句《万叶集》的诗句，令到整个雨天的气氛变得浪漫。有出自这套动画电影的主题曲《秦基博的 Ring》。 隐约雷鸣，阴霾天空。若与愿相留，即使天无雨，我亦留此地。我觉得呢句句子可以呼应喺呢一首伍卓源嘅《Better》入边。 雨子下，向天在哭，雨下得很大，向我的悲哀，悲哀。 冇错，喺阴天嘅时候， SL, 心情容易唔好嘅时候，揾到一个互相扶持嘅朋友，好紧要嘅。 这场雨从来没停过 ，Yeah。如果能找个地方等雨停，如果能忘记甚至为此去旅行，不管走到哪都觉得难撇清，总是睁着无法看透的冷眼睛，无论在何时。痛没法消，但尽管身体是静止，心里却焦，但镜子颠倒自己，自己颠倒了早晚，心中的人感叹时间好短，戴上个耳机让自己听不见，听不见围绕身边一切的情节，唯一的噪音却重新浮现，想要如愿的删除变贪无厌，不断重播的画面每晚更清楚点，要分辨梦和现实每晚更辛苦点，那是熟悉声音被完声音不变，那是谁我不想看清楚，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回忆里的雨从来没停过，人对上天从来没赢过，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没能明白的道理从来没提过，究竟何种解脱才能再没疑惑，一个人无助的走，害怕抓不住的手，烦怒是崩溃的吼，身体止不住的抖，一过去的事情却被过去下了咒了，过不去的心情又怎么看得透呢，软弱无力有种莫名的孤独，有时不算痛也称不上舒服，能要能笑那叫最后的孤注，能循环仿佛一生找不到出路，瘫在床上用各种姿势度日，黑色的意识用各种方式复制，用各种方式腐蚀，凶恶的方式处置，我无视我脑海里奔波想挣脱苦日子，最恨你说不去想就会忘记，太无常甚至怀疑起上帝，强迫让自己麻痹使自己放弃，有天平静的想起才是已忘记，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回忆里的雨从来没停过，人对上天从来没赢过，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没能明白的道理从来没提过，究竟何种解脱才能再没疑惑， 雨子下像天在 上耳机让自己听不见，听不见围绕身边一切的情节，唯一的噪音却重新浮现，想要如愿的删除变贪无厌，不断重播的画面每晚更清楚点，要分辨梦和现实每晚更辛苦点，那是熟悉声音被完声音不变，那是谁我不想看清楚脸，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回忆的雨从来没停过，人对上天从来没赢过，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没能明白的道理从来没提过，究竟何种解脱才能再没疑惑，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回忆里的雨从来没停过，人对上天从来没赢过，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没能明白的道理从来没提过，究竟何种解脱才能再没疑惑、yeah。 声音好熟悉系嘛？今朝嗰场雨到而家都好似断断续续冇停过。最紧要系你心入边嗰场雨停，系咪？ 有嚟自蛋堡嘅雨没停过。分神 Monday Blues 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月尾，但系送上松下城嘅呢首《September Rain》，系2018年嘅 remaster 版本。结束今日嘅班神 Monday Blues， 希望大家喺雨天可以放松心情。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